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的这个流行歌坛啊，正处在一个这个快速造星而且选秀当代的这样一个年代，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歌手他选择了这个唱片界呢最为传统而且呢也是现在最难走的一条路。怎么说呢，就是说回归于一个歌手的本质，可能会这个不是像媒体那么的亲密，让他们去过度的去炒作吧。那么一些的综艺节目呢也会适度的参与，但不会那么疯狂。比如说在综艺节目《无限歌谣季》当中担任导师的李荣浩呢，就是这一类歌手的一个代表。不过呢，很多朋友相信就是说听过李荣浩的名字和他的歌，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故事可能不太了解，那么导致对于他呢会存在很多的误解。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板块呢就要跟大家聊的是你不了解的李荣浩。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路， 当李荣浩当初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台湾歌手。那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模特在金曲榜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提名，而且还帮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那么在金曲奖的历史之上呢，内地歌手获得大奖的相对还是少一些，所以说呢才会有人有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呢李荣浩是出身于安徽蚌埠，年轻一代出身这个蚌埠的还有这个马思纯。那么在微博上李荣浩和老乡马思纯呢还经常互动，所以说很多网友都调侃他们是蚌埠之光。好，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模特。 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

李杰说，最早听的是老杰在2010年左右，当时呢李荣浩还没有什么名气，记得那首歌呢在一个很小众的音乐网站上播放量相当高，当时觉得这个声音好好听啊，但是呢没有相关介绍，直到前几年他火了才知道原来这歌是他唱的。刚才我们说到李荣浩呢对于吉他非常非常的痴迷，那导致他呢最终还是放弃了学业选择了音乐。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想过要去当一个歌手，想和吉他相伴，开设吉他教学班，编写吉他教材，做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呢都是和吉他有关的事儿。那另外一边呢，他虽然说是不上学了，但并没有放弃学习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呢，在父母的要求下，每周呢，他都会去南京学习低音提琴，师从演奏家尹复元教授。那么这样的生活呢，大概持续了六七年。后来呢，迫于生活，他还是决定来到北京寻求发展。那么现在看来呢，还是正确的。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另外一首歌曲《笑忘书》Live 版本。 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你不了解的李荣浩。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五月说李荣浩出名最开心的应该是周杰伦吧，毕竟终于有人比他眼睛小了。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眼睛，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李荣浩的整体的长相啊，包括他唱腔的这样的发音的习惯呢、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那一首老街的这样的风格的歌曲，其实都还是蛮像周杰伦的。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李荣浩要来北京发展，那么其实在来北京之前呢，李荣浩的生活就已经遭遇了很多不顺了哈。那么最初呢，父母还是希望他能考大学嘛，对不对，接受正规的教育。李荣浩呢也为此努力了很久，他呢曾经通过技校学习获得了高考资格，但是呢连考三年都落榜了，这让他意识到呢自己好像真的不是这一块料，于是呢他才选择了放弃。不是说啊我很喜欢音乐我就直接扔掉学业我不学了，不是这样，他也是真的努力过。那没过多久呢，他又遭遇了严重的意外车祸，那么在医院呢休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呢出院之后呢没过多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那么这段经历呢让他的家庭债务缠身，那为了替母亲还债，他才决定来到北京发展，希望能通过写歌和制作音乐来赚到一些钱，来帮母亲来分享这样的负担。李白，李荣浩。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书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李荣浩的那双小眼睛，之前呢还在网上看过对比，马思纯的床眼皮，床眼皮是什么？应该是双眼皮吧，双眼皮都比他的眼睛的，哇、哦、好可怕的错位字啊。好吧，很多人说这个李荣浩都是因为这个歌曲呢被王菲点了赞才火起来的，但其实呢在事业上对于他帮助最大的不是王菲，而是演员陈坤。当年的陈坤的公司为他筹备第三张专辑，并且让他选择制作人，陈坤呢就从众多人选中挑出了年纪最小经验最少的李荣浩。那么这个选择呢几乎是改变了李荣浩的职业生涯。那么在为陈坤制作这个专辑之后呢，陈坤又把他推荐给了其他人，算是为他怎么说呢助了很大的力吧。演员和歌手来自李荣浩和陈坤共同演绎。 战斗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台问谁用文言文爱到谁怎么牺牲， 翻越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闭上了纸的梦，积雪的我蚂蚁没觉得不同，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成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 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 演员和歌这戏台没分左右， 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 终， 说理想没 用， 也不是作秀， 学问一戏里难人说的自由， 他们始终还觉得不好，还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着，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 有白酒有奔波，有祝贺，我有接济 了雨了生了根分了身，天真演的歌诺也可以诚恳。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真过。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练习唱歌。 那么逐渐呢，通过金曲奖啊、我是歌手啊等等这样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李荣浩。可能是因为长相的原因啊，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人吧，毕竟他眼睛不大哈，还不怎么做别的表情，让人感觉总是冷冰冰的。加上他呢，之前曾经在韩寒的影片《乘风破浪》当中演过反派大哥，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社会我好哥啊，人狠话不多，但其实呢，真实生活当中的他还是一个挺幽默的人。比如说之前呢，他在录制网络综艺《偶像练习生》的时候呢，每一次选手们表演的时候呢，李荣浩总是面无表情，像他那个小眼睛哈，这个总是给人一种感觉我不满意。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冷面导师。但是后来呢，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太兴奋或者太不高兴都会影响选手的表演了。后来呢，这句话成为了他的经典名句。所以说每次节目当中播出他面无表情的时候，都会打上一个字幕，就是我不能影响他们的演出。那么这句话呢，就给节目增添了很多的笑点。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李荣浩翻唱的歌曲，叫做《小芳》。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李春波。和巴喜还有小花居，他说二手玫瑰也翻过，都不错，小芳的适合翻唱。那是不是你也挺喜欢唱的呢？李荣浩的幽默的不是那种简单直接的逗人开心哈，他需要仔细揣摩才能够找到他的笑点。比如说之前的接受采访，他不就问参加选秀类音乐节目最大的收获是个啥呢？记者本来以为他会说找到初心呢、这样很高大上的这样的话哈，没想到他说的是认识了很多未来的巨星，等我老了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帮我。当然了，这只是玩笑话哈。那凭借李荣浩的才华和实力，几乎都是别人在找他来帮忙的哈。作曲家李荣浩。 有很久没见，你剪了长发，他怎么说话？激发八个字写的肉麻，他浮夸。 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这一生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拍。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荣浩的故事和他的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把一个长白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这一生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 聂颖说，在音乐电台当中无意听到的，好久没有听到国内的音乐了，总觉得国内的音乐太平淡，没有什么太多属于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听到李荣浩的音乐是国内少有让我有继续听下去的冲动。怎么说呢，那其实你还挺需要再去深度挖掘的哈。其实有特点的音乐人和音乐还是挺多的。虽然说现在李荣浩呢几乎成为了各大专业音乐节目的必邀嘉宾，但其实他的主要工作呢也不是录综艺了，主要的精力呢还是放在创作和演唱会方面，而录制综艺呢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大的关注度嘛，是吧，都知道哈。那么几档综艺节目之后呢，李荣浩也让很多像他一样的传统音乐人看到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呢，就有乐评人评价到说哈，从早年单纯的音乐作品曝光，再到魅力人格体的打造，进而形成更系统更健康的运营模式，相信呢李荣浩未来除了专业创作实力之外，整体的时尚优势商业价值也会在气质相符的新媒体曝光而成几何状的提升的。 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